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52集。六耳晚上，费生带着人守夜，跟离北铁骑坐在篝火堆边烤火，缩着脖子说：“ 哎呀，这离北是真冷啊，这还没到冬天，交战地的雪已经下了。哎呀，各位兄弟们不容易啊。吃肉。” 随行的离北铁骑是个游击，也不跟费生客气，围坐在这里大口吃肉。 离北的雪都下得早，往年这会儿该回家了，只留几个边营守线。 我看这仗停不了。 费生接过马上行，灌了几口，辣得大呼过瘾。 要是没有你们在这头顶着，南下各州都要遭罪。 没办法的事儿。 游击吃得红光满面。 我们是离北铁骑呢。 费生顿时感慨起来。 人人都说离北铁骑是北边的铜墙，都是铁打的真汉子。我以前在去都就很佩服，当时那韩老狗一看离北圣德恩宠，就爱捏酸吃醋，乱放狗屁。我就不服气，顶撞过他许多次呢。现在真到了离北啊，果真没错。诸位兄弟啊，值得结交。往后啊，大家要是到磁州办事儿，什么也别准备，下了马去衙门报我费胜的名字，我给诸位兄弟安排。 游击高兴，拍了费胜一把， 够义气。 大家相谈甚欢，又吃了好些肉。晚上火不灭，以防狼寻着味儿过来。离北铁骑有巡夜队，在周围转了几圈，回来时俯身在游击耳边说了几句话。游击抹了嘴，神色一凛。 带脚。 费生立刻跟着站起来，后边的锦衣卫也霎时间醒了。沈泽川没睡，在马车里就着烛光看最近从磁州来的信，听着脚步声没抬头问道：“ 附近有人？” 费生提着刀在车门边飞快地说：“ 离北的夜巡队在南边发现了车马的痕迹，主子，这里靠近边部营，六月边部营遇袭，那投石车也是从南边绕过来的。” 费胜虽然爱讲话，但观察力非凡，并且听记一流。他没有丁桃那样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却能把经手腾超的每件事都牢牢记在脑子里，不会错过其中的任何蛛丝马迹。 让铁骑带路。 沈德川罩上大氅，下了马车， 派人先跟上去，不要打草惊蛇。 费胜应声。沈泽川看着天幕，再看向南方。 南边挨着敦州，若是真的撞见了边杀骑兵的押运队，十有八九是从敦州绕过来的。 费胜捻了下脚边泥，起身说：“ 前几日才下过雪，这边的马道失修，路都难走，他们带着辎重沉得很，一定安排了不少人随行，专门保家伙。 先派人跟着。” 沈泽川想了片刻， 马车随后，我们正好到敦州瞧瞧。 敦州有建新王府，是沈卫的故地。费胜不敢多猜，转身招呼了人，灭了篝火，把痕迹收拾干净，立刻趁着夜色跟了上去。清晨时，沈泽川凝视着那些凌乱的脚印，问费胜：“ 是粮车吗？” 车轮的痕迹很清晰，明显是承载着重物， 比粮车还要重。 费胜单膝跪地看了片刻， 像是载着什么重器。主子，他们专程绕到离北，难道又想偷袭啊？ 沙三营如今兵强马壮，有郭维礼驻扎，此处又靠近边伯营，如果没有重兵在后，偷袭也难再讨到好处。 沈泽川面朝南边。 况且他们是从敦州出来的，可能是想把东西运去茶室和沿线。 但是敦州有什么呢？敦州的粮仓早被土匪挥霍空了，而且敦州境内没有守备军，何必多此一举绕路而行？沈泽川细细地想了片刻，把对敦州的所有记忆都过了一遍，想到六月边杀骑兵偷袭边伯营时用到的投石机， 他沿着车轮的痕迹走了几步，忽然说：“ 辎重、粮食、军械。” 他回过头。 中国兵败以后，兵部没有回收六州的军械库，是想留给重建的守备军。但是后来去都疏于巡查，这些军械库就无人问津了。 费胜站起身，顾不得膝头的泥。 其中有许多工程重器，若是落到了边沙人手中，那端州可就危在旦夕了。 继续跟着。 沈德川说道。车轮陷进了泥洼，马匹拉不动，六儿裹着袄，戴着边鼓帽，想要蜷缩起来，但他没能如愿。那个扮作行商的边沙汉子拽着脚踝把他拖下了马车，用马鞭抽醒他，斥骂着：“ 站起来去推车。” 六儿哎呦几声，连忙爬起来，一瘸一拐的过去推车。他年迈手抖，蹬着地的脚被人给踩了，疼得他险些跪下去。这趟跟车的土匪有很多，都被边沙人给绞了刀，在马鞭子底下做苦力。洛山土匪在磁州铩羽而归，雷惊者是进军细作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洛山因此分裂成了十几个小山头，相互斗得不亦乐乎。六耳丁牛之流各自起事，都想重现雷长明的辉煌，做洛山的大当家。谁知他们在端州被有边沙骑兵相助的土匪给打散了，不仅折了主力，还再次被俘虏，成为了边沙骑兵的阶下囚。丁牛不肯替边沙骑兵运粮，在七月底被杀掉了。六耳惜命，不敢再做抵抗，现在专门为边沙人押运粮车。六耳猴似的佝偻着身体，两吊长眉随着动作颤抖，他混在人堆里，不敢在边沙汉子眼皮底下偷懒，可即便如此也没能逃过鞭打。六耳疼得龇牙咧嘴，尽力把身体矮下去，让别人给挡着。路难走，寒夜里都是粗重的喘息声，这些恨惯了的土匪也招架不住边沙人的马鞭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人不在少数。马车到了营时才停下，几列骑兵游走在周围，呵斥着土匪们集中站好。六耳的袄衣被鞭子抽烂了，露着破絮，他抱着双臂，一双脚趟在薄冰泥洼里，袍子早烂了，两只裤腿荡着，露出麻杆似的双腿，老头冻得直哆嗦。边沙汉子们要吃饭，土匪们只能站在边上挡风。六耳抄着手，饿得眼冒金星，舔着嘴唇，悄悄蹲下身休息。 这狗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 跟前的旧布嘀咕着，把塞在背上的布囊拆下来，系到了腰上。 看他娘的，这一趟快被他们活活打死了。这些狗日的，下手没哈数，把人当牲口抽。 六耳挪动了下脚，饿得嘴里泛酸，还想着抽口烟。他的袖子摸索了半天，捏出些烟草芯子，凑在鼻子跟前，使劲闻了闻。 他们又不读书，可不就把人当作牲口？那身上闻的都是野兽猛禽，喝的还是生血。 就不啐了几口。 早知道是这个下场，在磁州的时候我也投靠禁军。他妈的，好歹不会便宜边杀人。 净他妈说废话。 六儿把烟草芯子又塞回去，他贼溜溜的透过人腿往边上汉子那边看。 咱们都是草寇，投靠禁军能有什么好下场？还不是做叛徒。这些军械送过去，打的就是李北和钟勃，到时候说不定连去都里的皇帝老子也得做阶下囚，我们还得跪个边沙皇帝。 六耳的话音还没落下，旧部就把他给猛地扯了起来。六耳双腿颤抖，贴着他们站直，一双眼不敢乱瞟。边沙汉子叫吉达，头剃得干净，露出肌肉虬结的手臂，上边纹着个毒蝎子。他抹着嘴从边上过，眼神让六耳双腿抖得更厉害，快要尿裤子了。但是吉达今夜没找他们麻烦，带着人去了前边，那里停着承载床子弩的重车。边沙人对床子弩这样的巨型工程器很感兴趣。 土匪们原地休息，干粮都泡潮了，闻起来一股霉味。六儿一口黄牙都是烟熏的，他把干粮吃了，几个人凑在一起取暖，幸好今夜没下雨，不然冻死的人就不止那么几个了。他们席地而坐，不敢睡着。六儿人老了，逐渐撑不住，靠着车轮打瞌睡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